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27集。然姐想，我能解释。当初在 C 市拍《偶像24小时》，经纪人跟汪老大讨论过江山易的事情。从那时候起，经纪人就知道江山易是云光财团的人。那天经纪人还跟汪老大感叹过，难怪妍希在娱乐圈这么顺风顺水，从来没有人敢逼迫他签各种乱七八糟的协约，星途比秦影帝要坦荡得多。其他经纪人可能不记得，但对于圈子里妍希的神秘后台，又涉及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山易，经纪人连当时汪老大的表情都记得。眼下秦闪跟江山易重合，那不就是等于秦闪是云光财团的人？经纪人一顺不顺地看向秦修成。作为秦修成的经纪人，这么多年跟着秦修成闯荡，经纪人也经历过不少风浪，面对秦家四爷他都能保持淡定。然而自从几个月前秦修成带回来了秦闪，经纪人就觉得他的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挑战。是高考状元就罢了，神牌创始人就罢了， 秦影帝啊，云光财团是怎么回事啊？ 经纪人看着秦修成腿有些软。 小侄女她到底什么人呢？能让云光财团做后盾？我记得小侄女也会编程吧。 经纪人忽然觉得自己一开始没有见到秦闪前对秦闪的不符合实际的猜想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还觉得秦闪会抱秦家大腿。想到这儿，他不由捂脸。云光财团，亚洲大佬级别的财团，还能插足娱乐圈的妍希的事儿？经纪人觉得江山易在其中绝对是个管理级别的人物。 你说小侄女是不是云光财团 IT 部的人？ 经纪人握着手机的手收紧，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他脑子慢慢转着。 上次我好像听秦管家提过云光财团的 IT 精英部门，每个都是奇才，不知道小侄女在不在里面。下次见面多问问秦管家这些事儿。 秦修成长睫微颤，他垂下眼睫，经纪人想到的他自然也能想到。不远处导演在喊秦修成，到他的戏份了，秦修成应了一声，表情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这么淡定。经纪人拿起手边冰冷的矿泉水喝了一口，看着秦修成的背影，风度翩翩的秦影帝，同手同脚了。一直觉得秦影帝分外淡定的经纪人愣住了，他在原地看了秦影帝一会儿，然后没忍住拿出手机再度刷微博。微博风向一下子转变得很快，因为秦冉江山易本就火得不行的秦修成的流量再创新高，粉丝也成功突破了1亿大关。今晚的娱乐圈注定要炸，有人欢喜有人愁。金城田潇潇家，温姐一直没走，她十分关注网上秦冉的动向。江山易的事情一爆发出来，她是第一个知道的，此时捧着手机坐在沙发上懵逼地看着。 温姐。 田潇潇从厨房倒了两杯柠檬水出来，一杯搁到温姐面前，挑眉道。 你怎么这表情？ 温姐忽然想起了田潇潇首页的那首原创小提琴曲，据田潇潇所说，那是秦冉帮她改编的，不少音乐人跟电视编曲看上了田潇潇这个曲子，其中不乏有出50万的，还有景影后亲自来找田潇潇过。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其中还包括着导演跟景影后的人情。那时候田潇潇也没有同意卖出去版权，温姐不太明白。 你知道为什么炎天王当时不让你卖你那首小提琴曲的版权吗？ 温姐抓着田潇潇的手，田潇潇被他一抓，手拿着的柠檬水就差点洒掉。他抽出了自己的手，抬头看着温姐，一边喝水一边询问，问得不紧不慢。 为什么？ 因为你那首小提琴曲的编曲改编都是江山易。 温姐开口。 是冉冉，怎么会是江山易？ 田潇潇想也没想的条件反射的回答。大概两分钟后，田潇潇回过神来，他抬头看向温姐。 等等，你说谁来着？ 江山易。 温姐重复道。田潇潇一口柠檬水成功喷出来。娱乐大八卦的制片人让关博撤掉跟田潇潇的合约，换成了李双宁，又蹭了一波热度之后才收起了手机去洗澡。洗完澡出来就看到搁在桌子边的手机疯狂地响着，他拿着毛巾擦头发，走到手机边看到电话是来自于他的上司，整个人就是一震，立马接起来。接起来之后他一句话都没有说，那边就劈头盖脸的骂了过来。 谁让你擅自撤掉田潇潇的？江山易沿袭的火度还用我说？现在网友全都在骂我们节目组不说，还得罪了田潇潇，你快去给他道歉，他明天要是不上直播，这个栏目也就不需要你来做了。 说完也没有给制片人回答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制片人吓得把毛巾扔到一边，拿出手机想要打电话给工作人员，还没打就看到微博推送的一条消息，娱乐圈鬼才编曲江山易神秘身份爆出。他伸手点进去一看，整个人懵住了。秦冉不知道娱乐圈现在的腥风血雨，他从电梯出来走到外面大路的时候，接到了林思然等人的好几个电话。挂断电话，他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子，车内没有开灯，能够透过昏黄的路灯看到车内的清俊人影。秦冉脚步一顿，他今天提早出来了，并没有通知程俊，准备从这边走20分钟回去。他走到驾驶座那边，一手撑着车窗，另一只手屈指敲了敲车门。驾驶座上靠着椅背不知道在想什么的程俊，在看到他的时候就降下了车窗。他伸手开了副驾驶的门，轻质的眉睫微抬，声音不急不缓的。 今天要早一点。 秦冉上车坐好。你怎么提前来了？他系好安全带。程俊把车开到大路上，听到秦冉的问话，他似乎是叹了一声，然后看着他白皙的指尖敲着方向盘。 站好前排，好围观大神。 我能解释。秦冉靠着车窗沉默一会儿，然后抬头望了望车顶。 专属神级编曲。 程俊再看他一眼，不紧不慢。秦冉放弃挣扎。秦冉拿出来手机，微信跟企鹅号都是99加的消息，默默低头翻着微信和企鹅号，大部分都是同学发来的，他一条一条地回着。倒是南慧瑶这三个人因为还在实验室，所以暂时没有烦他。两人回到亭栏，厨师已经将饭菜摆好，程木跟程金都已经提前吃了饭，平时这会儿只有程木在，今天程金却跟程木一起坐在沙发上等着秦冉回来，一瞬不瞬地看着秦冉的方向。程木坐在一边玩手机小游戏，程金看了一会儿秦冉，不由地把目光转向程木。程木手机上的小人再次死亡，一抬头就看到程金那一动不动的目光，不由得往后缩了缩。 哥， 你看我干嘛？ 看你为什么这么淡定。 程金也有关注网上的事，自然也知道了江山易。他前一秒刚跟程俊说完江山易不简单，后一秒网上就爆出来江山易就是秦闪。 你说秦小姐编曲的事情？ 程木收回目光，继续开了一局游戏，语气依旧十分淡定。 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不知道都多着呢。 程木在 M 州见识的多了，秦闪跟云光财团的核心人物来往，他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他虽然脑子迟钝，却也知道跟这样的人来往，秦冉至少也是云光财团核心人物。别说江山易了，此时就算爆出来秦冉是129的终极会员，也只能让程木小小的惊讶一下。被程木鄙视的程金有些郁闷了。比起其他人，此时最难受的要数在学校的秦宇。他缩在被窝里，手机页面还停留在妍希的那条微博上。妍希那条微博已经有了125万的评论。秦宇看到这条微博的时候，脑子彻底空了。秦宇的牙齿死死地咬着唇，忽然想起来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传言，秦冉送了林思然一箱妍希绝版专辑。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